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皇帝和分封的诸侯王在死去之后有一种下葬的传统，那就是下葬的时候要穿着御衣。御衣在那个时候代表着人的地位、权力和财富。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将围绕着古代的御衣，为您带来玉碎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感到自己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他把群臣找到大殿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与大臣们歃血为盟。大臣们一起重复着刘邦的誓言：“非刘氏而亡者，天下共击之。”紧接着，刘邦把全国1/2的土地分给了刘家的9位子弟，每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诸侯国。刘家的9位子弟是诸侯国中的最高统治者王，而王是一个仅次于皇的等级。汉朝时刘邦实行的分封制，是从当年秦国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用的是郡县制。当年秦国灭亡时，齐军攻入秦国的都城咸阳，没有一个地方官员出兵相救，因此刘邦认为外姓人始终是靠不住的，血缘关系才是最牢靠的纽带，只有自己家族的人最可靠，所以他把天下分封给了自己的同姓兄弟。其实不论分封制还是郡县制，都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中央集权统治，这是几千年中国古代历史当中皇帝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然而刘邦的分封制最终也没能稳固住自己的江山。刘邦2000多年前的分封制给今天的考古学者增添了许多研究课题，而我们今天的故事也是围绕着这个展开的。济南市长清县的双乳山村是一个小小的村落，村西的古道边有一块石碑，碑文写道：“庄前就有双乳山一座，虽非出名大山，庄中赖以平安。凡接脉之处与庄内有关，相传如有开动接脉之处，庄中即出不义之祸， 是一缕自禁止多年无人开动取石，石碑上的文字似乎是某种神秘的诅咒。那么究竟是谁下了这个诅咒？双乳山究竟为什么不能动呢？20世纪70年代之后，双乳山村的人口激增，村民难以维持正常的生活，这下子就有人打起了双乳山的主意。村民们首先开采山石，外运牟利。但是就在这红红火火的背后，却隐隐传来一丝不和谐的音符。先后有几位村民相继染病，而且这些得病的人后来或死或疯，竟然都不得善终。尽管人们都知道村民生病死亡和石碑不可能有关系，但是碑上的诅咒还是给了双乳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加上民间流传着诸多迷信的说法，村民觉得似乎一切都是那个诅咒的惩罚。在一种恐惧和敬畏的复杂心情中，人们停止了开采山石的行为。然而许多年过去后，村里的年轻人又开始打起了双乳山的念头。他们不顾老一代人们的一再劝阻，以更快的速度吞食着双乳山。1995年6月的一天，山东大学的考古专家任向红教授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的是长清县文物局何局长焦急的声音。他说，县里双乳山村的村民开采石头时，在双乳山的石层中发现了类似人工开凿的石壁，何局长请任向红教授马上到长清县一趟，看一看会不会是发现了古墓。长清县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市，距离济南市区70公里。任向红教授接到电话后马上赶往了现场，发现人工开凿石壁的地方就在双乳山。从前为了躲避黄河的泛滥，当地许多村民把家安在了双乳山上，也就有了现在的双乳山村。据村民介绍，历史上这里有两个突出的山包，山从远处看类似双乳，因此被当地人叫做双乳山。后来由于村民开山采石，把两个山包基本削平了，现在已经看不出双乳山当初的样子了。 汉代人比较迷信，认为玉可以防腐，相信穿了玉衣之后尸体可以一直不腐朽。玉衣在汉代几乎成了亡灵的一种象征。那么为什么冀北王墓葬却是另一番景象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玉碎之谜。 任向红赶到双乳山村之后，何局长立即派人把他带到了现场。任教授马上展开了勘察，现场有两段石壁，石壁的中央好像是一条通道。如果这是人工开凿出来的话，那么它应该是一座巨大陵墓的墓道，但这还只是一种猜测，还必须寻求证据。任向红仔细地在已经被炸开的岩壁上观察着，突然他停了下来，在一块岩石上他看到了人工开凿的痕迹。这条通道可能真的就是墓道。任向红开始兴奋起来，他又绕到了岩壁的上方，在这里他看到了更加令人吃惊的景象。这里露出了一段整齐的岩石墙壁，石壁上布满了凿子的凿痕。任向红决定马上对现场进行进一步的勘探。从已经露出的墓道来看，最深的地方达到了4米左右。那么墓道是不是继续往地下延伸呢？任向红在墓道的封土层上用洛阳铲进行探测，洛阳铲往下打了一段很深的距离，结果显示这个墓室应该在地下22米深的地方。22米相当于今天10层楼房的高度，这说明这座墓的规模十分宏大，陵墓的规格一定很高。而且从墓道的情况判断，陵墓是在石头之中开凿而成的。规模如此巨大的陵墓，它的开山凿石量必定同样巨大。 也就是说，必须拥有强大的财力和物力人力，才有可能修建这样的一座陵墓。任向红推测，陵墓的主人肯定不是寻常人，而且很有可能就是某位古代的帝王。任向红用罗盘测量了墓的方位，他发现这座大墓的墓道正对着北方。墓道一般代表了墓的朝向，也就是说，这座陵墓是面北而建的，而中国古代帝王的陵墓一般都是面南背北而建，这显然与传统的陵墓修建习俗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任向红一时也想不出个所以然。经过探查之后，任向红继续在现场仔细搜寻，因为古墓的封土已经被挖开，墓道暴露无遗。任向红推测，墓中的文物有可能会散落出来，在附近说不定能够发现什么线索。然而，结果令他失望，找来找去还是一无所获。在搜寻的时候，任向红不知不觉间走到了附近的一户村民的家门口，他决定进去询问一下。这户村民当时正在收拾农具，看到有一位陌生人，有些诧异。任向红问他有没有在附近捡拾到过什么异常的东西。村民说有，他在门前的泥土中捡到过一把像凿子类似的东西，不过根本就无法使用，因为已经锈得很厉害了。村民拔出了墙缝中插着的楔子递给任向红，任向红接过仔细一看，这是一块锈迹斑斑的生铁。任向红随后来到了村口，继续询问其他的村民。其中一位村民说，他在采石场捡到过几枚铜钱，而这一带的农田里经常能捡到铜钱，村民也就根本没有当回事，捡回来后随手扔在了屋子的窗台上。任向红和村民来到了他家，果然看到了几枚铜钱，而这几枚铜钱正是汉朝的五铢钱。如果这些铜钱来自于这座古墓，那么这座陵墓就应该是西汉时期所修建。任向红知道，西汉时期下葬之时会进行祭祀活动，这些铜钱可能是祭祀时埋在封土中的，封土挖开后铜钱也就暴露了出来。发现五铢钱为判断陵墓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且这是一座开凿在石头山中的墓葬。任向红知道，凿山为陵是西汉时期陵墓的重大特点，五铢钱和墓的形制都指向了同一个历史时期。如果双乳山上的陵墓真的是西汉时期的，它的主人会是谁呢？回到山东大学的任向红一直在思考，在发掘之前，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78年，汉文帝把长清县一带封为冀北国的领地，冀北王是这里的最高统治者，他的身份正好符合双乳山陵墓的规格。任向红推测，双乳山陵墓的主人会不会是一位冀北王呢？发现陵墓的长清县距离黄河不远，由于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两岸平原上的历史遗迹大多都被掩埋在深深的黄土之下了。就在任向红研究史料的同时，一项新的考古发现从另一个侧面为他推断提供了证据。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迷幻时空带您探索无尽的悬疑，带您走进神秘的世界。欢迎回来，诸位好，我是韩涛。在双乳山村北边5公里远的地方，山东大学的任向红教授发现了一个被废弃的鱼塘。鱼塘比地面低了许多，由于一直有水， 黄河的泥沙在塘底只覆盖了浅浅一层。就在这个鱼塘的底部，任向红有了重要发现。在鱼塘底部，任向红发现了许多古代的建筑材料，有半瓦当、圆瓦当、铜瓦、墙砖等。瓦当上的纹饰是卷云纹，砖上有菱形纹、回形纹。发现如此大型的建筑材料专业作坊，说明附近一定有一座城市存在。果然，在距离砖瓦窑不远的地方，确实有一座古城遗址。由于黄河就从附近流过，泥沙早已经把古城的一切埋在了深深的地下，只留下了一段残破的城墙，告诉人们这里曾经车水马龙，人声喧哗。当地人把这里叫做卢国故都。在卢国故都附近有几个村子，他们的村民都非常奇怪，有国街村、贺街村、赵街村等。用街字来作为村名在其他地方并不多见，而这些名字很有可能就是当年卢国故城中街道的名字。当卢国故城被黄河泥沙逐渐掩埋后，城里的居民迁徙到了附近地势较高的地方居住，但城中街道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一直被使用到现在。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卢国都城当年可能确实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城市。史书记载，汉代蓟北国的国都就在长清县西南 7.5 公里处，因此卢国故城很可能就是当年汉代蓟北国的都城。汉代的诸侯王死后一般总是埋葬在自己的都城附近，卢国故城就在双乳山汉墓北边五公里的地方，正是墓道对准的方向，陵墓面对家乡，这也正好能够解释墓道为什么朝北而不是南。因此双乳山汉墓是西汉蓟北王陵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了。史料记载，历史上共有五位蓟北王，埋在双乳山上的会是其中的哪一位呢？任向红想到了在双乳山上发现的五铢钱，他知道这将是确定墓主人是谁的重要线索。五铢钱是公元前118年铸造的，陵墓的封土中发现五铢钱，说明墓主人下葬的时间必定在公元前118年之后。在这个时间之后下葬的蓟北王只可能有两位，公元前97年去世的刘胡以及他的儿子，在公元前87年去世的刘宽。在双乳山附近还有一座福禄山，任向红认为这可能也是一座汉代的王陵。从封土来看，规模比双乳山陵墓要小一些，有可能这是一位在位11年的刘宽的陵墓。因为刘胡在位54年，有时间为自己修建更大规模的双乳山汉墓。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51年，刘胡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族，他的祖父刘长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小儿子，曾被封为淮南王。 汉代人比较迷信，认为玉可以防腐，相信穿了玉衣之后尸体可以一直不腐朽。玉衣在汉代几乎成了亡灵的一种象征。那么为什么蓟北王墓葬却是另一番景象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玉碎之谜。 1995年，双乳山汉墓的发掘工作开始了。打开陵墓后，任向红看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景象。陵墓被打开后，最先清理的是墓道。在靠近墓室的地方，考古队员们在泥土中发现了骨头。整个骨架清理出来之后，发现是一匹马。在马匹的附近又发现了马车的配件。考古队员继续清理， 不断的有马匹和马车的配件出现，最后一共挖出了7匹马，大约3-4辆马车的配件。马车上的饰件都是鎏金的青铜器，虽然被掩埋了千年，但在铜绿之下仍然闪出金光。如今这些马车的饰件被陈列在长清县博物馆中，至今仍然金光闪闪，令人眼花缭乱，也可以看出当年使用它们的人生活是多么的奢华。根据出土的马车配件，长清县博物馆复制了其中较小的一辆马车，估计这是墓主人随从乘坐的车。从其配件上也可以看出，还有一辆车比复制的这辆要大很多，结构也要更加复杂，装饰也要豪华得多。在1995年的4月份，王陵的墓室被挖开了，墓主人的棺椁已经腐朽成灰了，但考古学家仍然能够从泥土中分辨出木板的痕迹。在2个椁板的空间里，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陪葬的物品，大量的食物早已经腐烂，但有许多铜器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些青铜器又给了任向红不少陵墓主人的信息。如此大量的青铜器陪葬品，而且制作质量相当高，说明使用这些器具的人绝不是普通的富豪之家，铜器的主人一定是当年显赫的人物。挖掘工作继续进行，清理完墓室中的椁以后，考古队员开始清理墓室中的棺。在泥土中，考古队员发现了7匹，这是从早已朽掉的棺木上剩下的。墓室当中用2层椁板搭了一个椁室，然后在椁室中又放上了套在一起的3层棺木，墓主人应该就躺在这3层棺木之中。2重椁3重棺正是汉代王入葬的规格，这又为双乳山汉墓的墓主人身份提供了重要证据。1996年5月中旬，双乳山汉墓的发掘工作进行到了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时刻，考古人员开始清理停放尸体的地方，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御医的出现。御医是汉代皇帝或者诸侯王下葬时所穿着的用玉片制作的衣服。国内最早发现的御医是在河北的汉代王陵满城汉墓中，中山王刘胜及其夫人各穿了一件御医。此外，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中也出土了一件金缕御衣。汉代人较迷信，认为玉可以防腐，相信穿着了御衣以后尸体可以一直不腐。御衣在汉代几乎成为了王陵的一种象征，代表着一种等级。作为冀北王陵，出土御衣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珍贵文物出土时的安全，考古队连武警部队都联系好了。考古人员非常细致地一层层除去泥土，地面上露出了一块玉石，扫去泥土后能够看清，似乎是用玉雕成的某种动物的脑袋。所有人都知道已经接近尸骨了，尸体的周围一般都会陪葬着最珍贵的物品，大家屏住呼吸，小心翼翼继续向下清理。果然又有玉片出现，任向红拨开泥土下露出了一个类似鼻子的东西。找到御衣了，周围的人兴奋了起来，大家紧盯着任向红手中的竹签继续拨去泥土。地上出现了一个用玉片做成的像人脸一样的东西，能看得出来五官的样子，但在这件东西附近没有发现与它相连的其他玉片，大家翘首企盼的御医连一点儿踪迹也没有。河北省满城汉墓中，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2套御衣由2000多块玉片连缀而成，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中发现的御衣也有2000多片上好的和田玉制成。然而与中山靖王和楚王地位相当的冀北王，为什么却只是用了10几块仅仅能够盖住五官的玉片来作为陪葬呢？这10几块玉组成的五官叫做玉覆面，在其他陵墓当中也早有发现。玉覆面是御衣的早期形态，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以相声大师侯宝林为代表的侯氏相声一直以来都被人称道，1985年诞生的十大笑星中自然也少不了侯氏相声的影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红九。今天的岁月风云，我们就为您继续介绍1985年红极一时的十大笑星中的侯氏门人。说起侯氏相声的传人，就不能不提到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说起侯耀文的相声之路，其实并不顺利。1965年，侯耀文背着父亲考取了中国铁路文工团，但由于父亲侯宝林不希望孩子再从事相声行业，侯耀文的这一举动让父亲大为动怒。最终还是通过同行朋友的调解，父亲才让侯耀文说了相声。加入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侯耀文与石富宽结成了搭档。石富宽从小也热爱曲艺，后来他拜在快板大王高凤山门下，全面地学习了数来宝和相声的表演技法。在表演上，侯耀文幽默生动，刻画人物栩栩如生，石富宽的捧哏恰到好处，常能画龙点睛，二人堪称是珠联璧合。1985年，侯耀文和石富宽一同荣获了中国十大笑星的殊荣。在40多年的合作过程中，他们创作表演了《糖醋活鱼》《见义勇为》《侯大明白》等一大批的优秀作品。但不幸的是，2007年6月23号，侯耀文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他的离去是相声界的极大损失。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见义勇为》。 哎，你好啊。 好。 哎呀，我得向你学习啊。 学什么呀？ 恭喜你啊。听说你当了新长征的突击手了。而且还是个英雄模范。 哎，不行不行， 向你学习啊。 我只不过为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哎呀，我太想你了。 你想我什么呀？ 像你这样的同志谁不想啊。你让大家看看。 怎么了？ 石富宽同志 啊， 眉清目秀，品行端正，见义勇为，机智勇敢，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您不仅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还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你是我们青年学习的榜样啊！一提起你来，没有不夸的。

咱还练过？ 那当然是了。 哦， 当时我把浑身的气运到两只手上， 嗯， 大喊了一声：“哎， 开！”嘿，这是砸石碑呢。 啊， 练气功那个？ 什么叫练气功啊？ 那你干嘛呢？ 我要给他来一个空手夺刀。 哎，你这一啊，这怎么回事？ 哎呀，这可是个经验呢。 经验， 同志们， 嗯， 将来您要遇上坏人，您别害怕。 那怎么办？ 您就给他来这手。 这管什么呀？ 啊， 这管什么呀？ 这有三大好处。 什么好处？ 第一，咱们要镇着那个坏人； 第二， 壮壮自个儿的胆子； 第三， 喊喊附近的街坊。 怎么样？多好啊！ 就是， 嗯， 我告诉你，这还有个名字， 这叫 一阿三德。 那叫一举三得。 我什么都没带，我举什么呀？我， 哦，对了，忘这茬了。 这坏小子一看我实在不让他了， 啊， 他又说了。 说什么？ 怎么着，哥们儿？ 嗯， 你到底让不让？ 嗯，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让的话，我可要跟你玩命了。 玩命？ 我说你玩命你玩去吧。 嗯， 你连你自个儿命都不当东西，你爱玩你就玩去。 说得好， 是不是啊？ 嗯， 当时他可真急了，这小子把手往上一举，手起刀落，直冲我这脖子就来了。 那你呢？ 当时我把头一闪，躲过了刀锋，好看准了，左手一抓他手腕子，右手一拖他这胳膊肘，往外一掰，就听当啷一声， 怎么着？ 这脑袋掉地下了， 好极了！ 我当时腾出右手来，抡完了，啪！我给他一大嘴巴。 嗯， 哎呀，也搭着这劲儿猛点儿。 怎么了？ 我把脸上的皮给他扇下一层来。 哇！ 我这一回手，吧唧。我给他贴在那边了， 怎么回事？ 我让他这边二皮脸，那边不要脸， 对， 好不好？ 嗯， 这会儿我们赵大伯附近的邻居都赶到了， 哦， 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就把他给抓住了， 嗯， 送交公安局 捉拿归案。 为了表彰当时在场的同志们和我， 嗯， 这不是给了我200块钱，给我一奖状， 哦，这么回事啊？ 对了， 那坏人呢？ 判他5年徒刑， 完全应该。 那天开宣判大会，我去了， 干嘛去？ 我得说说他， 教育教育。 我说你这么年轻轻的，你怎么干这个呀？ 就是 啊，以后到那儿你要好好的劳动改造， 哎， 重新做人。 对， 将来出来也还是个好孩子， 嗯， 是不是啊？ 嗯， 所以说家里的事你甭管了， 哦， 是不是啊？有街道跟组织呢， 哎， 实在不行的话，有事让你弟弟找我， 嗯， 啊，家里我放你，我帮助你。 哎， 父母的事你甭管， 哎， 是不是啊？ 你认识他弟弟？ 我跟他弟弟熟极了呀。 怎么这么熟啊？ 他弟弟老跟我一块说相声啊。 哦，对，我哥哥呀。啊，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千不见，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2007年7月17号，在纪念侯耀文的专场演出上，观众们欣喜地发现，石富宽并没有因为侯耀文的离去而落单，他身边又有了新搭档，那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关门弟子施圣杰。施圣杰也是1985年诞生的十大笑星之一，而且呢，是当时荣获这一称号的唯一一位东北相声演员。施圣杰的相声清新自然，善于反映现实生活，深受相声爱好者的喜爱。说起施圣杰荣获十大笑星的称号，他曾经表示完全是个意外，这是怎么回事呢？听完了施圣杰、赵宝乐合说的剪项链，红酒再告诉您。 参加春兰杯颁奖晚会，心情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首先我向获奖的作者和演员表示衷心的祝贺， 祝贺你们。 你听 啊， 我觉得观众的掌声是对我们演员最高的奖赏。 太对了， 您的掌声比请我吃顿饭都强。 没错， 当然了 啊， 您要是又鼓掌又请我吃饭，我就更高兴了。 你想什么呢你？ 我这是说个笑话， 开玩笑。 我们两个也参加了今年的春节晚会， 表演了一段小相声，叫打传呼。 我们那个相声内容就来源于生活， 从生活当中来的。 春节结束以后啊，为了提高自己，我就深入到基层去搞一点创作。 哦，您到哪儿去了？ 我到公安局的失物招领处。 哦，那儿肯定有许多动人的事迹。 太多了。 嗯， 我发现了许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是吗？ 你给朋友们介绍介绍。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件事儿。 嗯， 相声演员搞创作呢，要跟班作业， 掌握第一手素材。 哎，那天呢，正好是我值班 啊， 我刚上班，一推门进来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 送来一串钻石项链， 捡的， 捡的。 嗯， 老太太一说，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同志啊， 啊， 是这么回事。 嗯， 是早晨起来呀、啊。我们姐儿几个在那个北海公园，我们在那儿锻炼身体。 哦， 嗯，我们在那儿跳那踢死狗。 对对，踢死狗 就是活动腰板那舞蹈。 迪斯科 就是说不上名。 迪斯科 说不上名，就是跳的。 啊， 天还没亮呢。 嗯， 我就看大树根底下闪闪发光。 哟， 嗯，闪闪发光。我捡起来一看，好家伙，项链。 就这个。 嗯，项链上面你看还有一钻石的坠。 哎呦， 你快帮找找看谁丢的？ 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会丢了呢？ 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 啊， 这个项链啊，是一对法国青年夫妇到中国来旅游结婚，这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外国人丢的， 这东西一丢，两口子非吵起来不可。 多着急呀、啊！ 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在友谊宾馆找到了这对外宾， 赶紧给人送去。 饭店经理领着我们来到他们两口子住的房间门口。 嗯， 我刚要敲门，一听不行， 怎么了？ 不能进 啊！ 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 吵起来了。 就听那女的说：“ 嗯， 都怪你， 怎么了？” 傻了吧唧， 傻了吧唧。 我们两个， 嗯， 从小青梅竹马， 哦， 两小无猜。 他会成语， 嗯哼， 嗯哼。 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 好啊， 我们来到中国美丽的城市北京， 首都。 北京美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 多漂亮啊！ 昨天晚上 啊， 在北海公园， 好地方。 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 合适。 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钻石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 得戴上。 戴上以后就完了吗？ 是啊。 没想到 啊， 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争这个。 我说 no， 不要不要，中国人都不在外边争这个， 他全知道。 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啊， 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邪劲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说怎么办？那你就争吧。 啊， 结果你跟我一争，这个把这个争丢了。 他能不丢吗？你说。 你说你是不是傻了吧唧？ 你也别提这个了。 那小伙子还紧着检讨。 嗯， 哎，我不好 啊， 我检讨。 哦， 我不对。 嗯， 我有罪。 呵， 我错了 啊， 我傻帽。 傻帽都懂啊？ 靠，北京刚学的。 跟谁学？ 我一听，别让两口子太为难了 啊！ 进去吧， 赶紧的。 说明了来意，把这钻石项链一交 啊， 把那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接吧。谢谢， 别着急， 谢谢，他太感谢了。 慢点说， 太感谢了， 啊， 真够哥们儿意思。 哎，哥们儿意思。 那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 啊， 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怎么了？ 他要跟我整这个 啊？ 怎么办？ 那是怎么办？赶紧闪开呀！ 什么？ 闪开！ 闪开！ 啊！ 闪开是来不及了。 那你打算？ 打算？施胜杰，堂堂的相声演员，我还在乎你整这个吗？我往他跟前凑合凑合， 凑合凑合， 站好了，一闭眼就听，哎，就这一下， 吻上你了， 亲他自己丈夫一口， 嗨。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施胜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捡项链》。1985年的一天，施胜杰接到了一个通知，他入选十大笑星的电话。他听完就愣住了，因为这次活动没开始前，施胜杰曾接到了报名通知，但他觉得自己在黑龙江，在全国不会有太大的名气，就没有报名参加。没想到观众听众还把他选上了，而且呢，按得票顺序还排在了第五位。这件事儿啊，对于施胜杰相当的震撼。面对这么多喜欢自己的观众，他下定决心不能辜负大家的抬爱，也因此呢，对自己在相声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创作出了《小鞋匠的奇遇》《同桌的你》《